男人名，亚比大， 阿比大， 亚比亚， 阿比亚， 亚伯拉罕， 阿伯拉罕， 亚沙龙， 阿伯沙龙， 亚当， 阿当， 以户， 以户， 亚伦， 阿哈伦， 乌利亚， 乌利亚， 约伯， 约伯， 以利亚， 以利亚， 以利沙玛， 以利沙玛， 以利以谢， 以利埃泽， 以利加拿， 以利加拿， 亚撒， 阿撒， 以法莲， 以法莲， 亚列，亚利以勒， 阿里耶勒， 亚舍， 阿舍尔，